伊所以就讲米道利亚就送博已经运上官办疫苗接种的旅客，在抵境之后都必须自我隔离，最少七十内手续。我国已经讲澳洲开通了疫苗接种者旅游通道，澳洲从上个礼拜日开始开放让已经接种疫苗的新加坡旅客抵境。随着我国跟其他国家开通疫苗接种者旅游通道，旅运来源地两个礼拜内增加到四日。新加坡罗澳端介协会表示，其他每只旅运一来通过这项结合抵境，旅运端量协维持也下跌了超过十项。随着边境的波开放，目前最顺利会表示，将把这落台打造成标志性旅游景点，吸引人潮回流。上个年代佳节期间，将推出各式商品，希望刺激销量。沪港街道各将出现新活动，官办疫情期间生意惨淡，多地许多商家结束营业，包括经营了20年的无车最美食街，因此受力打五十八届金马奖得奖名单揭晓，台湾演员段正港、加正翁分别并电影疾风港瀑布，透露出独特英打港音效。瀑布也获颁最佳剧情片，安队剧棒跟安藏电影音乐成为大赢家。简要新闻报告完了。